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八点十分了啊！欢迎大家如约而至，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早间的服务咨询类节目《青年说》。大家好，我是青年张悦。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圆圆。 嗯。今儿天儿不是特别好，大家出去的时候，第一要戴上口罩，第二就是要注意出行安全。 对，没毛病。 我们先来说说今天的天气吧。今天的天气啊，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是14度，空气质量比较差。出门记得戴口罩，而且啊，温差比较大，早晚出门的时候注意添加衣服。 对，没毛病。但是月哥，今天你居然忘了说一个事儿。 什么事儿？ 今天啊是4月20号，你今天你知道今儿是什么日子吗？ 不知道， 我来给你科普一下吧。 好， 像今天的11点12分啊，我们将会迎来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什么呢？谷雨。 哇， 听着就很高大上，是不是？清明断雪，谷雨断霜，所以呢，气温就回升了，雨量啊也会慢慢增多啦。 我跟你说啊，这个自打跟圆圆搭档以后啊，发现圆圆不仅这个吧，这人长得好，而且还有学问。啊、 对，我就默默的在这儿。 你再说一遍那个诗叫啥？清明什么断？ 断雪，谷雨断霜。 哦， 嗯， 还是没听明白。 好吧，那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吧。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从早上7点到8点，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是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的。 哎啊，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啊，来收听这个收音机版的青年说。 嗯 啊，如果想看视频版呢，就是看看这个圆圆旁边的张悦长啥样的话。 对，非常帅气哦。 就可以在花椒上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张悦的头像了啊。 对， 看到张悦的头像以后点进去啊，就可以看到这个实物版的圆圆了啊。 还有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号，大家不要忘了哟。 哎，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各种福利都有啊，再重复三遍啊，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 关爱青年计划， 就我们后面这个大红板上这个关爱青年计划啊，大家没事就戳一戳他啊，你戳他这个戳不了吃亏，戳不了上当啊。 嗯，好，那我们今天 接下来， 同样还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互动话题啊。 哎， 说一说你最难忘的一位同桌。 嗯，哎呀，这我现在想起来都头疼啊。 又是头疼的同桌。 大家如果有这个自己这个遇到了什么奇葩同桌啊，好同桌啊，坏同桌啊，学习好的学习不好的，都给我们分享过来啊。 对， 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那我们首先来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第一条，声纳警察上岗违法鸣笛罚100元。其实这个消息我们昨天跟大家大概的提了一下啊，就是从昨天开始啊，我们北京市交管局呢将在全市范围内启用20套声纳电子眼，正式对违法鸣笛的车辆呢进行抓拍。这个范围包括哪里呢？5环路以内，以及包括5环的所有区域，还有5环路外的医院、学校的周边呢，都是禁止鸣笛的。那违法鸣笛呢，将会面临100元的罚款处罚。 哎，昨天的时候咱们也聊到这个事儿了啊。 对， 但是呢我就有点怀疑他怎么个检测方法，他就有可能被误判，是不是？因为你看，这大家都在鸣笛，这在十字路口你也知道啊。 对， 不止一辆汽车在鸣笛，你怎么能知道哪辆车鸣了哪个笛，在几十几分几十几刻？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解决一下他们的这些疑惑。比如说第一个，未鸣笛车辆是不是会被误判呢？啊，交管部门就表示了，那我们这个声纳电子眼呀，可以精准的锁定这个声音的来源。你说比如说有很多很多排这个车，然后这个声纳电子眼不仅可以分别出是哪一排的车在那个鸣笛，而且啊就连你这个车的什么发动机的声音啊、刹车的声音啊都可以给你分辨出来，所以说是非常精确的。大家一般就可以不用担心。 哎，我有点这个阴谋论的感觉啊。 咋了？ 我感觉啊，就在车里说话，有可能交管部门都能知道。 被监听了是吗？ 对，你看车辆某一个发声部位哪儿响了， 对， 他都能知道。 对， 太厉害了。 那当然也有人提了，说这个有时候你肯定有会碰到这种需要鸣笛的时候，怎么办呢？ 对啊，你前面如果有一个，对吧，这个他一直不走，他前面是怎么回事啊？是吧？你很生气，你也不能下来打他，你只能鸣笛啊。 那你有没有记得我们就是学这个驾照时候考试要怎么样？ 交替远近光灯啊，这是干嘛用的？ 哦， 是不是啪啪啪啪闪灯嘛？这给他 对 提示前面的车或者是行人。 哦， 嗯， 有道理啊。 对 啊，当然了，这个如果说交管部门也表示了，如果说你对这个这个处罚有这种异议的话啊， 嗯， 可以到交管部门啊这个进行这个进一步的行政复议啊。 对 啊，说明一下情况啊， 对， 有可能这个就免于处罚。 对， 啊， 是的。 嗯，还给大家提这个醒吧。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再来关注的是5月1号起啊，有9种行为一年内没有办法乘飞机了啊，提醒一下大家，少做这样的事在飞机上。啊， 对，那你从5月1号起啊，如果有下列这些行为的旅客呢，将会被列入失信黑名单。 嗯， 那包括什么呢？其实啊，就比如说你编造一些故意传播一些涉及民航这个空防安全虚假恐怖信息的，就比如说你说哎呀这飞机有问题不能飞啊， 嗯， 这种话是不能乱说的。 哎， 嗯 啊，还有比较关键的，你像什么强行占座位啊， 对 啊，行李架上这个强行占行李架啊， 嗯 啊，还有这个在飞机上打架斗殴啊，对吧？ 对， 这个寻衅滋事啊，啊，对吧？还有在这个航空器内吸烟、违规使用电子设备等等等等。 对，还有或者是你对这种民航的工作人员威胁啊，或者是人身攻击的。 打骂。 对对对， 就感觉这好横啊。 对啊，所以 乘客们好横啊。 有任何这种影响我们这个人家正常工作的，其实都会有可能被列入这个失信黑名单。 嗯，对啊，你， 嗯， 我觉得除了天上飞的、地上这个跑的，也不能随随便便太嚣张。 对， 啊， 就像之前不是也有这个高铁上有各种这个出现了规定， 啊， 说有什么什么行为的也不能坐高铁吗？ 就是啊，还有这个有，好像自己的同伴没来啊，一直站扒着那门， 扒门的那个事儿 啊，说不许不这个不许开啊火车。 对， 你以为火车你家开的啊？你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啊？ 可不咋地。所以在这儿呢，就要提醒大家，那外出啊，在注意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呢，也一定要配合我们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作， 嗯， 保证自己和自己的身边人呢都能顺利安全的出行。 嗯，好了啊，青年头条号的第三条，我们来关注的是三大运营商北京等城市试点 5G 手机网速至少快10倍。 哇，听着就快了很多呀。 啊，这个之前的时候咱们也报过这个消息啊， 嗯， 就是说北京等部分城市啊将建设 5G 的网络。 嗯， 这个 5G 的网络啊建设了以后啊，有好多好处。 比如说， 你比如说开车的时候那个就可以上网， 哦， 就那个车联网，在网上就可以听一些网络的电台。 哦，哎，不错，而且可能就是那种实时的这种什么交通的路况呀什么也， 对对对，都可以显示了，导航会更快啊。 对 啊，这些反正都挺厉害的啊，我们也期待 5G 来啊。 嗯，对，但是我看了有很多网友就是评论的很搞笑，他说，嗯，一晚上没关网，第二天房子归运营商了。 是的，这个价格的问题确实需要，哎呀，我们这个好好的跟这个运营商好好讨论讨论。 确实是，我这两天我这也有时候就是上网不知不觉的，这个感觉我手机可能要归运营商了，这网费蹭蹭的飞呀，啊，真的是。 哎呀，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 5G 的时候一定注意关网。我相信这个 5G 出来以后啊，肯定还有各种段子出来。 我还是希望我们运营商能够调整一下这个网费的价格嘛。 哎，对啊，这个有道理啊。好吧，我们先进一首歌，歌回来以后继续我们的青年说。 后退多了就不懂得后悔，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我们的时尚观察员啊，独立时尚设计师苏荣，苏老师。苏老师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可以，可以。 哎啊，声音是不是有点小啊？ 还行， 还行啊。可是我听不到你的声音啊。 是吗？ 还是有点听不到啊，没事啊，我就使用最粗暴的方法啊，啊，这个还是使用这种比较粗暴的方法吧。这样啊，我给你打个，我还是给你手机微信连线啊，你先挂掉，我再打一次啊。好，我给你打电话啊。好啊啊，听众朋友接着听歌啊，我接着连线。哎呀，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现在只能用语音啊和我们的这个苏荣苏老师进行连线了。为什么呢？因为苏老师啊最近这个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没法这个无码的露脸 啊， 这个我们只能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和苏老师进行连线。 大家可以期待过一阵子。 嗯啊，苏荣你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吗？ 可以可以。 哎呀，这回我也能听到你的这个声音了啊。只见其声、啊、只听其声不见其人啊。每一次都是这么神秘啊。啊，看到我们的网友啊叫这个断线的雷啊，他就说哎呀，这个又和每个周五又和苏老师连线了啊。苏老师今天要普及什么知识呢？ 这次还是讲，就是因为上一次连线我们没有说完嘛，还是讲衬衣这一块吧。 哦，太好了、嗯、你今天没有看到我今天穿那个像衬衣的 T 恤。 是吗？那就是 polo 衫是吗？ 对啊，你说 啊。嗯，上次我忘了讲到哪儿了，但是大概可能是过肩八字这个拼接这一块应该是讲完了、嗯、然后下面一个呢就是错位上绣、 嗯、 那就是说我们就胳肢窝处啊，这个有两条错开的这个横线，就是在衬衣的这个位置。 嗯， 然后、这个就比较好理解，因为我们胳膊和身体其实是不在一条直线上的。 嗯， 所以每当我们要抬胳膊的时候，这个衣摆呢就会往上抬。错位上绣它的好处就是让手臂活动的时候呢就比较舒服，抬手的时候不会让衣服走形的特别严重。 嗯。 这就是错位上绣，就是对，你可能大家是不是忘了上一次我们说的这个衬衫，是我们说这个现在说的这个是高级定制衬衫，它必须要具备的这样几种工艺啊。嗯，错位上绣呢也是其中一种。接下来一种是领肩凹槽，高级工艺，它这个领子底部这个翻折的位置有一个开槽，就在你翻折领子的时候，双手伸到脖子后面就能摸到后面有一个凹槽，主要是提醒你在、 哦、 对，主要是提醒你顺着这里就翻折过去。那么很多普通的衬衫就没有这项工艺，随时。使用的这个就随着这个使用的频率啊，领子可能就会越来越软了。 哦，我这个当然了，我不是开玩笑啊，我好像有几件这样的衬衫衬衣。 是吧？对， 我开始以为它是制作工艺不佳。 并没有，就是这项工艺呢就会使领子可以经常，就是相对来说比较耐用一点。 哦， 嗯，然后下面一种是1厘米8针高密度走线。 嗯，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看普通的衬衫它1厘米只有5到6针这样一个走线的密度，但是高级工艺呢它一般1厘米可以走8针。这种密度越高衬衫就越耐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般能承受这种高密度走线的这种衬衫，它的面料的密度也是非常高的。 嗯， 所以如果看见了这种衬衫呢，首先有一点是能肯定的，这件衬衫非常的耐穿。 哦， 对，还有下面一个呢是第一个扣眼鞋锁。 嗯， 那么很多衬衫就尤其是男士衬衫啊，上面第一个扣子很难系上。 嗯， 所以它这个衬衫的这个领口这个扣子的锁眼处呢是倾斜45度角的。 哦， 这样就扣起来会轻松多了。对， 哎，这个还是真是第一次发现。 嗯，对，就是我很多高级工艺它才会有这项工艺。那我们看到很多的大品牌，就是比较火的这些大品牌，我也去看，很多都没有。 嗯， 那岂不是如果说稍微倾斜一点，会感觉不是特别齐呀、啊？这一排，这一列扣子。 当然了，这个就是高级工艺的几个，怎么说呢？因为你看习惯了，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固有的思维都说扣子是这样排的，但其实你看习惯了也好。还有就是，像倒数第二个扣子，它会，我们一般扣子就它就会跟另外一个做成横向的，这样就会在你坐下的时候，坐下的时候，这个有小肚子的这些人就会相对舒服一点，它会有一个松量嘛。 哦， 是一样的道理，对，可能到你有些高级衬衫，它倒数第二个扣子的扣眼也是不一样的。 哦，下回我这个逛商场的时候，我就专门瞅着那种这扣子不在一列的，我这肯定是高端的啊。 对对对， 好吧，谢谢啊， 你 还是最后一个啊， 来不及是吧？ 来得及啊。 最后一个是底摆开叉保健头加固，那这个就是底摆开叉的，它这个工艺非常考验衬衫的耐穿度。当你把衬衫从裤子里往外拉的时候，它会扯到这个位置，次数多了就比较容易扯破。那么一般的普通衬衫不会做任何的加固，但是我也看到一些大品牌，它会做一个在这个位置加一小块这个三角形的松紧，在拉扯的时候也能起到一个缓冲作用。那么就喜欢定制的小伙伴可以。这些细节都可以去看一看，在以后的这个定制过程中，也可以跟设计师或者版师沟通想要的细节吧。 哇，这个非常实用，这真的太实用了啊！这我估计，这个说出去很多这个设计师啊，都得这个高看这个顾客一眼，是吧？ 对。 好了，谢谢苏荣给我们的连线啊！每个周五的上午都会给你连线，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好的， 拜拜。 好，拜拜。 我不知道我们的小伙伴们记没记住啊，首先是扣子啊，第一个扣子啊有点倾斜啊，主要是这个男士的扣子最上面那个很难系上，所以他稍微的往左倾斜一下啊。还有就是好多地方啊，比如说那个啊，这个尤其是这个衬衣啊，塞到裤子里面以后啊，在这个扯出来的时候，容易扯到这个腰部的一个部位啊，那个部位呢要加固一下啊。如果大家高级定制的时候，可以给这个对吧？这个设计师啊， 提个醒儿， 对，胡聊八聊啊，也显得你很专业啊。好吧，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是 关爱青年计划。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回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那么首先来看看计划一，关心教育啊。那今天这个50余高校就即将参加明天的这个高招咨询会了。那我们是由北京晨报社还有北京市第171中学联合主办的2018年的大型高招咨询会，将在明天啊，在我们的171中学本部举行了。所以即将高考的学生和家长朋友们就可以注意一下啦。到时候呢，将会有50多所啊，本市的或者是外省市的一些高校招办的负责人呢，就会到现场接受咨询，那面对面的指导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啦。其中呢，包括京内外的双一流高校，还有好多市属的热门高校啊，还来满足不同层次的考生的这个填报需求。那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北航啊、南开啊、天津大学啊、人大呀，哎呦，好多好多学校，还有什么华南理工，甚至还有一些香港的大学，比如香港公开大学、香港岭南大学等等啊，都会。会到场。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啊。星期六上午的9点到12点，大家再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星期六，就是明天上午的9点到12点， 是的， 在北京市的171中学的本部啊。具体的地址是在13号线的柳芳站或者地铁5号线的和平里北街站下车啊。然后您就问问附近的这个老北京人，您说171中学本部在哪儿，您就过去就行了。 对，但是还要提醒大家，现场到时候是没有停车位的，所以大家呢就是尽量是乘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星期六应该堵车堵得挺厉害的，大家还是要注意啊。 对， 接下来我们这个关心这个计划是计划二，关心身边事儿。国际长走节今天起报名 啊， 2018年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将于5月5号在国家级特色小镇房山区的长沟镇举行，计划招募12000人啊，其中社会报名是4000人啊，报名时间是从今儿起一直到本月的28号。 那么今年啊，也是我们长走大会举办的第10个年头了。那今年的长走路线啊，设置了3条不同的线路，还有这个什么长走方阵。到时候啊，这个活动开始之前，还有什么这个大鼓啊、机器人表演啊这些项目。而且啊，在沿线各休息点啊，还有什么玩的东西，比如这个奔跑吧、烟防线，还有嫦娥飞天，还有给这些爱拍照的人，还有这个专门拍短视频拍照的这个体验区。 很多网友会问我们，这个怎么报名啊？是吧？五月五号的这个国际长走大会怎么报名？给大家提个醒啊，北京一共有8个现场报名点儿。啊，同时在网上这个，如果您去这个8个报名点，觉得现场报名点比较麻烦，就也还有2个网络报名处。一个是在网剧房山，一个是立体房山，这2个网上啊。 对，大家到时候搜索一下网剧房山和立体房山这2个，就 微信是不是现在也能报名？ 对呀、啊，微信有一个 FUNHILL 房山这个微信报名平台，大家搜索一下这个FUNHILL 房山，就可以找到了，然后在线上的填写一些报名信息就可以了。当然了，当天啊，这地铁房山线的这个篱笆房站呢，还设置了这个长走专线车，报名人员呢，到时候就可以凭你的这个衣服啊，直接呢坐这车到这个会场。那发车时间呢是早上6:30到7:10，人满即走哦，发车啦。 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啊，这是2018年的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啊，举办的地儿啊是在房山区的长沟镇啊。报名这个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啊。 对 啊，而且还有专车。 对，喜欢运动的小伙伴们可以赶快报名啦。 但我觉得这长走，它就是不是长跑哈？ 对啊、 就 是，前两天不是有这个北京跑吗？ 哦， 跑不动了就走走呗， 就走走呗，对啊， 对， 好像已经举办了10个年头了， 对， 挺厉害的啊，啊，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吧，片花回来接着给大家聊的是9届的奥斯卡酒，不是12345678910的酒， 是这个喝的那个酒， 对，喝酒圈的奥斯卡， 酒友们可以注意了， 对，酒圈奥斯卡啊，将在北京举行啊，我们进一小段片花给大家。来讲讲这事儿。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青年说，继续说。 最近老有人说咱们的这个片花太正了啊，在这儿我们也给大家这个征集一下吧啊，我们青年说这个花重金啊，征集这个青年说的头版片花， 就是不要太正了，要斜一点， 不不不， 是吧？ 不也不能也不能太斜，我就是亦正亦邪 哦。好嘞， 好吧啊，刚才这个很多网友非常期待我们的酒圈奥斯卡。是在北京将要举行了啊，举行的时间是5月10号到13号，圆圆给我们讲讲这是什么事儿。 九届奥斯卡是啥呢？其实啊，这个九届奥斯卡就是我们现任的大奖赛组委会主席的父亲 Louis Hoffer， 是创办于家乡的这个比利时布鲁塞尔啊，那已经在欧洲呢是有20多年的历史了。那它是全世界最具权威的三大国际葡萄酒大奖赛之一，这个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那么今年的这个比赛啊，在北京，除了在北京海淀区稻香湖景酒店举办，同时呢还会在房山区、延庆区以及北京的龙辉国际酒文化创意产业园设立三大的赛事分会场。 哦，这互相 PK 一下啊。 对呀、 啊、这个对葡萄酒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看看啊。 对，到时候会来50多个国家吧，好像。 哇， 好几千种这个葡萄酒。 举办地儿是在这个北京海淀区一个稻香湖一个酒店啊、但是像房山区、延庆区、北京的很多这个创业产业园还会设立这个赛事分会场、 岳哥是不是已经期待的不行了？ 时间是5月10号到13号，掐指算一下。哇，那天没有节目。 赶快预定一个地方，赶快去是吗？ 可以去一下。 对，所以大家到时候可以真的去感受一下不同国家的这个葡萄酒文化是什么样的。 这个确实有意思啊，酒圈的奥斯卡啊，最后评选出来以后，最佳这个叫最佳男葡萄酒，最佳 女 葡 萄酒，最佳配角葡萄酒， 对，最佳配角葡萄酒， 很有意思啊。 应该是叫吃中餐葡萄酒。吃西餐葡萄酒、 对啊， 啊， 还有啥？ 没事自己喝葡萄酒，是吧？ 这，岳哥看来对葡萄酒还是挺了解的，这么多种。 那必须啊，只要是红色的，岳哥都敢喝。好吧，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我们来关心娱乐，来说说《流星花园》啊，复播引发了回忆杀。一提到台湾的偶像剧的鼻祖，第一个大家就提到的就是《流星花园》了啊 ，F4 嘛。 道明寺山菜， 对对对，啊，是 对， 还有那个大 S， 对，当时确实是，哎呦，特别好看，大 S 在那个剧里面真的美爆了，我觉得。 对，这反正就我觉得，在我那个心目中啊，就是我就感觉就简直是活在两个世界里。我看人家那都留着特别长的长头发 啊， 其实我觉得后面的就是那种杀马特风啊，其实就是源于《流星花园》，我感觉。 那岳哥当时没留一个吗？ 留也长头发啊，留到过肩。 赶快到时候给我们报个照呗， 真的 期待都不行了。 哎呀，不是别提了，留了好几年。 哇，这一定得看，一定得看。 对，誓死不理头发，哎呀，被我爸我妈打了好几次。 那我们看到这是腾讯。视频是在本月16号啊，是复播了这个言承旭这一版的这个《流星花园》的高清修复版。那放了之后啊，大家就特别都来热议，然后还有一群老阿姨在这自嘲啊，说点燃了老阿姨的青春记忆，确实是啊。那大家都对这个连的台词啊、经典情节呢是非常的熟悉了。那么据了解啊，那个今年这个原制作人柴智屏呢也是重新翻拍了这个新版的《流星花园》，那即将呢是在暑期档开播。 哎呀，这个厉害啊！ 对，新版的，而且听说这个新版的里面的这个 F4 和山菜的扮演者啊，都是一些比较新的面孔，比如说这个王鹤棣，还有什么关宏。梁靖康、吴希泽以及这个山菜扮演者沈月，听着名字还确实挺新的，所以大家一起期待一下吧。新版《流星花园》会带给大家什么样的感觉呢？ 昨天晚上我这个睡得太晚了 啊， 但是不是玩抖音啊，圆圆， 你是看《流星花园》呗？ 没有，我开始研究那个叫小戏骨版《水浒传》 啊， 《三国演义》《红楼梦》。 研究出什么了？怎么样啊？ 我觉得我这十几岁的孩子，11、12岁的孩子演这个《水浒传》，鲁智深演的真是出神入化， 真的是特别像，是不是？ 纠秒纠错别字，王老师在线啊，说栏目不错啊， 谢 谢王老师在线啊，给你这个 点赞 。好吧啊，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说说你最难忘的一位同桌。 岳哥，你刚刚不是有特别多想说的吗？你记得你的同桌怎么样啊？ 啊，当然，如果有什么最难忘的同桌，可以和我们分享的。 我比较喜欢听岳哥说同桌这个环节。 哎呀，我给你说一个，哎呀，我这大早晨的不好意思说，但是我希望我同桌听到了以后，这个别打我啊。 明天就拿刀来见了。 哎呀，这个咱们上学的时候是不是有那个语文课？ 没有语文课，我不上语文课。 就咱们上学的。早晨的第一节课有朗读课， 对对 啊，这个是肯定有 早读嘛， 早读课，对对，早读课， 对。 然后我同桌呢，家里呢是卖包子的， 哦， 小学的这个同桌家里卖包子。 你是不是天天欺负人家给你带早餐呀、啊、 不是他每天早上都吃韭菜鸡蛋馅的包子。 哦，那 吃完以后啊，他大声朗读的时候吧特别的味儿 啊，这是一条有味道的消息。 嗯，后来呢我呢就为了防止这个事儿， 嗯， 我就每天早上给他带早饭。 哇， 我带了整整小学五年的早饭。 他感动坏了吧，估计 他感动坏了。现在他家的包子店已经连锁了、 哦、 开得很大。 哇，那是、好连 也娶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媳妇儿。 哇， 这就是我小学同桌， 好棒啊。我觉得 到了我上初中的时候吧、由于我学习不好还乱捣蛋，老师就故意把我安排给纪律委员和我一个桌。 那岂不是天天管着你、啊、 不是，我跟你说 啊， 我每次在这个桌子上看小说或者看课外读物的时候，我就只见纪律委员拿着黑板擦啪啪的这个摔这个桌子，大家安静准备上课了。我跟你说，我就感觉我每天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哦， 那个黑板擦就在我的桌子上不停的敲击， 然后那个粉末就烟雾缭绕的，是不是每天这个环境？ 有一次纪律委员这个没注意，我当时手放在桌子上，滴呀滴一下就打过来了。 这个画面感实在太强了，所以岳哥怪不得今天没带手，昨天没带腿，今儿没带手过来。 你说我这每天分享的这故事啊，我们来分享一下网友的故事吧。 好，哎，我看这个有个网友，这个真的是说，我觉得太讨厌了他这个同桌。你知道他同桌干嘛吗？ 他干嘛？ 拿着他的梳子梳他腿毛。 这是一个男同桌对女同桌的示爱吗？ 这个太可怕了，你怎么能这样呢？这个，你这个就这啥时候呀？这要如果是初中的时候，这腿毛就已经有点发达了吧？可能。 哎，我觉得啊，就是和同桌最难忘的事儿啊，除了搞笑的事儿，还有感动的事儿。 比如说 帮忙盯着老师啊、我先睡一会儿，你帮忙盯一会儿， 老师来了叫我， 对对对，推他一下是吧， 对对对 啊。还有的同桌这帮忙，这个有的时候让这个其中一位同学回答问题，同桌小声告诉他答案 啊。对、我看这个我觉得特别温馨。 世界知晓这位网友怎么说， 他说他很文静，高三的时候我会经常摸他，夏天总觉得他的皮肤比我凉，经常靠在他的身上上课，他也从来不说什么。谢谢你我的同桌强。 这个 前面我还觉得说啥呢，结果人确实皮肤比他凉啊。 对， 夏天的时候就靠着墙呗，这意思。这有点可怜啊，你同桌是墙啊，确实是。 还有的就是比如说做过最虎的一件事，就是初中的时候主动去约自己喜欢的男生 啊， 放学后学校后楼见面，结果放了鸽子，后来才知道他下午提前两节课就请假回家了。 为啥呀？ 他怕我放学以后打他。 这个同学你是有多那个什么？你这是一说放学后我们楼后见，结果就把人给吓跑了。你 看网友这颗心没具备啊，在花椒 APP 上给我们留言说，我和同桌之间没有任何故事，就是一条线的故事，过了线他就一巴掌打过来。 哎，我们这些网友怎么这么暴力呢？不能这么粗暴的。 哎呀， 是不是啊？ 我们这些这个网友们都是太有意思了啊。 可不，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你最难忘的一位同桌长啥样，遇到过什么事儿跟他。我相信很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小朋友们啊，我们的伙伴们啊，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们肯定都有很多这样有趣的故事啊。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今儿星期五啊， 对， 今天这个下了班以后可以给自己的同桌发个条微信啊， 周末约个饭吧， 周末约个饭吧， 对 啊，出来聊一聊当时我们这个是吧，叫什么傻什么的时代是吧。 对，所以而且大家有什么有趣的事情一定记得到我们的花椒直播或者是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分享哦。 对，没错啊。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 有 话 说。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啊，接下来关注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 嗯， 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网友轩轩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爆料说、 嗯、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区出现了一个网红班，被网友们称为最牛学霸班。 哟， 全班一起考上了很多的名校的研究生。 哟， 嗯，据了解啊、嗯、这个班总共22个人、 嗯、 其中4个保研、6个出国留学、12个考研成功，升学率100%。 嗯， 都去哪儿了呢？考研成功以后啊，他们都考到了清华大学、中科大、中科院，国外有巴黎中央理工、法国南特中央理工。我怎么听着这国外这学校都山寨的吗？ 应该不是吧？理工， 巴黎中央理工、法国南特中央理工、 啊、 新加坡南洋理工啊。 我觉得听还是挺高大上，都是一颗理科类的院校嘛。我可能不是特别了解啊。 嗯， 那其实之前我也听到有个江苏常州大学，其实也报了一个什么最牛的这个学霸宿舍，好像是说宿舍8个人全都考上了这个研究生， 厉害 啊！所以说现在，哎呦，这些学霸真是越来越多了。 不，但最近我这个考上这个博士以后啊，据我了解， 这岳哥已经说你们这考研都不行，我已经考博了， 对对对， 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行， 就是没事 岳哥最学霸， 暗自炫耀一下。 然后呢？ 我的一个师兄告诉我，他整个宿舍6个人都考上博士了。 嗯、哇塞！那这才是最牛学霸吧， 这太厉害了。我觉得就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你像我们宿舍都、 嗯、 大学宿舍都没好好学过习， 然后 基本上都是挂科。 没事儿，您这 大四的就是大四最后都是老师这个看着情面饶我们一面，让我们勉强毕了业。 不能吧，你看您这边还是考博了吗？不不不，岳哥牛逼啊，不是岳哥厉害。 没事儿 啊, 对， 我们是一个非常轻松的节目。 嗯， 好了，遇到这个时候啊，我就要开始教育一下圆圆了啊。我大家这个先推一首歌啊，让大家先听着啊。 我想给你唱首歌，想给你唱首歌，唱首歌，唱首歌，我的歌好听，声音更温柔。想请你喝一杯，想请你喝一杯，只想请你喝一杯，喝一杯，喝。 我只想请圆圆喝一杯。 我已经喝了，醉了，我今天就是喝多了，哎呀，这葡萄酒喝多了早上。 好，接下来奇葩青年有话说，我们再来关注的是贵阳一所中学突然停电，高三的学生点着蜡烛继续上自习。 对，刚刚我们其实看了一条关于学霸的消息，下面这条其实啊，哎呀，也让人特感动啊。 嗯、 那来自贵阳的网友情意绵绵就给我们爆料啊，说贵阳的一所中学啊是突然停电了，但学生们啊并没有趁机偷懒，而是拿出了备用的电蜡烛，秉烛夜学啊。 哦， 而且在他们后面的黑板上写着冲刺高考4个大字儿。 嗯， 那对此呢有学生就表示了，那今天点了蜡烛说不定过几个月就能多考1-2分，还是很划算的。嗯，那其实仔细算一算，还有40多天就要高考了， 嗯、 很快了啊，没多少时间了。 哦、真的， 对啊， 还有40多天。 对啊， 我太开心了。 你开心啥呀？ 祝你们高考顺利啊！ 对， 嗯， 还是说大家一定在这里祝各位即将奔赴这个战场的弟弟妹妹们， 嗯， 加油， 嗯， 期待你们都能考上好学校。 哎。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是网友游泳池里的鱼啊，在我们的花椒 APP 上给我们爆料说、嗯、啊，最近啊，广东中山的一男子、啊、喝多了以后耍酒疯、嗯、在鱼塘这个边上上演战争片， 战争片 就自导自演、 哎、 自导自编自演。 对，这个我还真看了这视频。 我也看了，但我觉得太搞笑了， 真的我都笑喷了。 但问题是我觉得消防员挺无奈的。 对啊， 大家简单讲一下这事儿，就是他喝多了以后啊、嗯、这个消防员呢就过来救他。 嗯， 啊，是吧？ 对。 但是呢这个男子呢就是大声的朝消防员喊，你打我，打死我 啊，打我，打死我。 嗯，然后男子还不停的给自己加戏 啊 啊，请你们递给我一把狙击步枪。 哦、对，这我看了。然后当时这消防员特别无奈说啊，我们只有水枪， 没有步枪。我就觉得我们消防员也挺无奈的，真的啊， 嗯、 为了救这男子也点， 是是想了各种招 啊。而且男子还边喝多还边先说，你是哪一路的 啊 啊。 对， 我是八路，你是哪一路？ 对对对对对。而且最后其实这个怎么结束呢？还是最后这个朋友，他朋友来了，这个醉鬼的朋友来了之后就说，正当男子那儿喊说，哎呀，你请教八路军的特种部队什么什么的时候，这男子啪的给了他一巴掌、然后他才给醒过来的。 哎，大家有时间去看看这视频，真挺逗的，不亚于上次那个叫那个什么。戴佩妮那个、那个叫 对对对 那个 不是他的那个粉丝那件事儿、 啊、 粉丝唱歌那个 啊，就是不亚于那个，反正听、反正大家不开心的时候看看挺有意思的啊。 对，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靠谱青年。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关注靠谱青年。今天的靠谱青年，我们来说说现在在北京满大街都在飘的柳絮。 对、哎呀，这个雪花满天飞，美不胜收啊，这个景色是是吧、其实好多人都不这样想啊、 对，前段时间我看谢霆锋自己那个、像那个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棉花糖 啊、 这样卷棉花糖一样、卷了整整一卷的柳絮。 哇塞、那最后吃了吗？ 这没吃， 我比较好奇。没吃， 但确实挺严重的啊。今天给大家普及一下吧。 嗯，好的。 就说这个柳絮，它会不会过敏啊？ 哦， 这个 对，好多人问这个问题。 对，然后完事儿怎么去保护自己，免受这种柳絮的侵袭？ 对，还有就是北京，你说柳絮这么严重，其实北京有没有到底有没有什么措施啊？ 圆圆昨天晚上专门搜了这条资讯给大家普及。 那我就先来跟大家说说这个柳絮过敏吧。其实每年春天啊，都是这个皮肤过敏疾病的高发期啊。那有一些过敏体质的人，可能在接触了这个柳絮之后呢，就会皮肤瘙痒，然后出一些红疹。然后有些人甚至把这个柳絮吸入鼻腔之后啊，也会强烈的这种打喷嚏啊、咳嗽啊，甚至还会哮喘之类的。那这还有。像我这种眼睛大的人就有困扰啦。那比如说这个柳絮还飞眼睛里啊什么的，像我这种啊，我平时就是飞到眼睛里的时候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用手揉，可以它这个飞进去之后会刺激眼睛，会流泪，然后一般会把它这个柳絮排出来，再不行啊就去用水冲一冲，也一般都不会有什么问题。在这里啊，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这种过敏体质的朋友们啊，要尽量还是少去这种柳树多的地方，白天呢也少去室外，如果一定要外出活动的话，一定要就是戴口罩，然后做好一些防护措施，另外呢要补充维 C 预防过敏。那还有关于说好多人就问了，那是北京柳絮为什么这么严重呢、其实就是除了北京啊，北方的很多城市都是就是杨柳树呢一直是这个城市绿化的主要的一个树种。 哦， 因为这个杨柳树在北方确实是比较适合这个气候嘛、而且呢易于繁殖，长得快，而且成本低，所以呢，但是当时呢，这个可能大家就没有想到嘛，就是会有柳絮的这个困扰。对此啊，咱们北京其实还是做了很多的措施来预防这个柳絮的，比如说给这个柳树打针，然后就打针让它这个减少抑制它这个花苞的生长啊什么的，还有什么就是用这个高压水枪喷洗啊什么方法。而且呢近年啊，这个林业部门呢已经开始培育出了新品种的这个白杨，预计啊未来3到5年内这个还是会很快的有一个减缓的。 对，我也听说了，我觉得现在科技那么发达，对吧？你搞个柳絮还搞不下来吗？ 对呀、 对不对？我们把雾霾都能搞下来。 就是，但是可能就是近期一两年内可能没那么明显，但是3到5年相信一定会有很大的改观的。 我看到网友大米会很好奇，说我们的这个柳絮除了对自己人啊吸进去有一些这种这种过敏啊。这车会不会有影响？ 哎，对， 因为夏天会开空调，对吧？然后，它这个会不会进发动机啊？我也有点担心。 进发动机，岳哥，你来跟大家说说呗，关于车的这个。 这个我还真不懂，圆圆，你给我普及一下吧。 可以啊，那其实我觉得这柳絮主要的一个影响，好像是对这个车的这个散热系统，因为它呢可能会就是、 就呼在那个散热板上， 对对对，然后造成这个空调可能就不制冷了。那经常夏天有人说，哎，这空调怎么不凉啊？可能就是这个散热系统有问题了。那其实大家呢，其实就可以提前做个预防，比如说在这个车上装一个这种防虫网，既能防虫呢，还能防柳絮，但是呢可能有些车装这个防虫网的时候呢要拆一下这个前缸，但是呢除了这个事前的预防，事后呢也可以做一些保养啦，那比如就是及时的清理一下这个水箱啊什么的，这些都可以有效的 缓解这些症状。 嗯 嗯，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开车，坐地铁。 好主意。 嗯 嗯， 好吧，我们先进一首歌啊。这个歌曲回来以后，我们来连线的是 我们四川外国语大学的谢欢同学。 哎，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青年说，继续说。青年说，继续说。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马上连线 四川外国语大学的谢欢同学、 啊、 对、哎、看看他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资讯呢。 Hello 谢欢你好，可以听到我们讲话吗？ Hello 主持人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谢欢、嗯、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大学川外。 啊， 川外位于美丽的山城重庆。 嗯， 其实很多人都会疑惑呀，为什么四川外国语大学在重庆而不是在四川呢？ 对呀、啊、 其实是这样的，1997年以前重庆属于四川省，而川外创办于50年代，所以冠名为四川，像四川美术学院川美也是在重庆的。 哦， 对，那接下来呢说说我们川外神奇的男女比例呀。为什么神奇呢、嗯、因为我们学校的男女比例是2:8，也就是说10个川外学生里有8个都是女生，因此川外也被称作为歌乐山尼姑庵。 哇， 那 我就好奇， 常常就是大熊猫一样的存在。 哎，那谢欢你们班男生怎么样啊，多吗？ 我们班一共44个学生，但是只有7个男生，但是在川外来说是比较多的了。 啊、7个葫芦娃啊，非常珍贵。 对， 叫7个小矮人和30多号的白雪公主。 嗯，那你好，你继续说。嗯。 嗯，但是所以呢，你想跟川外同学就是聊好天的话，你可以以这一句开头，就是你们班有多少男生呀？我想大家都有很多想说的。如果是个女生，她可能就会跟你说，小哥哥太少了，我真的很难脱单呀。又或者淡然一笑，男生是什么？好久都没有见过了。 嗯， 但是如果你去问男生的话，结果就不同了。他会告诉你，这里也美女如云，而且还会提醒男生上课一定要认真呀，因为老师每节课都会抽男生起来回答问题，哦、像什么逃课呀，根本就不存在的。 嗯， 对。那其实川外也是出了名的美女多，特别是到了夏天呀，全是白花花的大长腿。所以川外的校花不是别的，而是女人花哟。那说完男女比例，我们再来看看川外的地形。川外虽然很小，但是它特别的立体，你在川外很少有见到平坦的路，不是坡就是梯坎。 嗯， 而且学校还在教学楼附近的梯坎上刻了一行字，我以前没注意到啊，当我有一次爬得很累的时候突然看见了，上面写着路漫漫即修远些。真的是难为校领导一片苦心了。 嗯， 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把自己的腿变细，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嗯， 是的。那由于川外是坐落于歌乐山下，环境非常的优美，也吸引了很多的小动物。下面呢跟大家着重介绍一下川外人的老朋友蛇。它曾经出现在同学们的枕头上，衣柜里，树上。 这位同学， 嗯，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蛇的事儿啊， 我们下次再聊 蛇。这个关于川外蛇的事儿呢，我们下回下一篇再聊啊。 好嘞， 我们现在花椒上81000人啊， 哇 啊，等着你下回这个下周四的时候接着聊蛇的事儿啊，川外的。好吧，这位同学啊， 谢谢谢欢 啊，谢谢谢欢啊，我们再见啊。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这个前半时段的资讯就到这儿了啊。刚才看到孔文已经在导播间了啊，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个板块啊，青年会客厅的环节。 对 啊，我们会邀请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和孔文进行聊天。好了，我们进一小段片花和广告啊，欢迎大家不要这个走开啊，继续在这里啊守候啊，我们争取突破10万人。 他在拉锯的街头留下影子，方向在回眸人的心头，眨

结下不解之缘，您还会有更大的梦想，更多的事情去想做。那我们就来从头，我们先来聊起，就是您一开始是怎么和太极拳结缘的？ 是的，我相信呢，太极的情缘，武学的情缘，一直呢贯穿在我的血液当中。 血液当中， 我相信我这个一生啊，一直会从事的，坚定的走下去。我觉得从头捋起来的话，其实说起来，从小为什么要从事这么一个项目？其实还是从氛围，一个是家庭的氛围，一个是环境的氛围。我觉得那个时候呢，作为一个男孩子，都有一种侠的情节。 没错， 这种侠的情节呢，一直贯穿在自己，其实贯穿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当中都有侠的情节。那么这个侠就是什么？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就是正义，是吧？担当。那么那个时候呢，其实呢，正义啊、担当这种理念呢，还不是很清晰。只是觉得，哎呀，我作为一个男孩子，就应该这个会一点功夫，然后再加上周围的环境的影响啊，氛围的影响，家庭的熏陶啊，就走上了这条路，那么在这条路当中呢，一走就走了几十年 啊。就是小时候可能最初的情节就是，我男孩子可能我一定要会点功夫，我起码能够保护自己，保护家人。 对对 啊。但是您那个时候说到了这个家庭氛围，那是家庭当中有习武的人吗？ 是的是的，我的这个家庭的成员当中有一些习武的人，而且是有传承性的，所以说呢，从小耳听目染呢，也感受了很多这方面的这个氛围，就自然而然的就融入进去了。 您说到的这个传承，就是我觉得您需要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好像就像比如说像家谱或者是家族的基因一样传下来的。 对，其实说起来这个呢，这个在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广阔的大地上啊，其实有很多的武术的流派。那么在每一个地域性都有地域性的拳种。比如说我们这个传承的体系就是罗汉拳。 罗汉拳， 对，就是罗汉拳在这个中原的地区啊，这个流传也是比较广泛的这么一个拳种。那么在这个当然还有其他的，比方说太极拳。太极拳的重要的发源地呀，也是在我们那个旁边。在我出生的这个地方的旁边。所以说呢，就耳听目染啊，环境的影响等等，就非常的没有说是任何的一种思考，就融入到这种氛围当中了。 那是从几岁开始的？ 我是从6岁就开始逐渐就开始习练起来了，慢慢的又走上了专业的这种道路。 那一开始学的时候是像比如说可能会像很多影视作品当中，或者说就是很多说书人说评书当中啊，就是一开始习武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把基本功打好。 是的是的是的 啊，真是那个样子。 对对对 啊， 那个时候我经常到现在为止，我经常跟朋友们在聊天说啊，我说我呢我5点半钟起床起了几十年，他们觉得啊不可能什么的，我说其实都养成了习惯 啊， 那个确实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那么功夫呢，就是我们以前有一句谚语啊，就是说是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那么那个时候其实痛并快乐着过来的。并没有觉得不一样呀，或者说是很苦啊。当然这个里边呢肯定是有很多的这种心酸啊，我经常也经常说这一路走过来是用泪水汗水换回来的。其实呢就是一路的走过来。那么今天回想起来，我觉得更多的是培养了我一个坚韧的一种性格。其实也经常的跟别人讲起，其实武术，我说武术是一个高级的教育过程。 高级的教育过程。 教育过程 啊，这个您怎么理解？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这个教育，我们里边有一个叫武德。武德是潜移默化的，甚至其实就用现在来讲叫规矩，就做什么事情都要有规矩。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尊师重道，是吧？这个要有这个勇敢，要有担当，等等，这些都是在整个的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植入里边的一些文的部分 啊。 所以说武术呢，它并不是像大家认为的很多就是一个搏击啊，那只是一个展现的一面而已。它真正的我觉得更多的是教会一个人如何的去做一个正直的人，有担当的人 啊， 其实是，所以说我称之为是一个高级的教育过程， 高级的教育过程啊， 是一个德育的这个学习过程，培养过程。 哦，那就像好像很多，比如说书中也好，还是就是影视剧作品当中，就是所谓的那种如果背后偷袭人的那种，好像就不太光明磊落。 对对对， 是吧？ 这个呢，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尤其是长期练习武术的这些人群吧，他们都是比较这个应该叫做是比较正面的，不会去什么事情啊，你就刚才你说的，就后面偷袭别人一下啊，怎么我们称之为叫黑手， 对，或者说给人这个什么使下个绊儿 对，叫黑手。所以说我们这个其实呢，非常的，我们是非常排斥这么一个，就我们就会讲这个人武德不行，德行不行，是吧？我经常说，我说我们在社会当中，一个人最主要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怎么说了，有什么我会这个技术会那个技术，其实我说不是的，其实是一个人的德行。你的德行正才是真正你的核心竞争力。 这个是武术带给您这么多年的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体会。 对，一个体会。 那后来习武之后呢，习武之后是我知道后来还是走上了职业的这样的一个道路。 对， 那段日子是大概是什么样的？ 这一路走过来呢，就尤其是我到了北京体育大学之后，然后呢又得到了很多的我们的前辈专家以及这些同学的帮助，然后呢又发现呢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平台，或者说有更高的一个技术的氛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让自己觉得非常的匮乏呀，包括技术上知识上，所以就是如饥似渴般的，因为是其实呢更多的是好奇，为什么别人能做到我没做到，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知识我应该是怎么去理解它，所以在这一路的过程当中的话，是以好奇或者说要了解它把它弄清楚的这么一个心态，深深的扎了进去。这一路的过程，尤其是走向这个专业的这个之后呢，确实是非常苦的。确实非常苦的，就是比以前的这种在这个地方上训练的这个比方强度要更强了。这个理论知识要补充的更加的多了。我们经常说外家拳也要练，内家拳也要练 啊， 然后呢这样子的话你才会融会贯通，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对武学有真正的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这就好比一个侠客，一个江湖人士，就是闯荡江湖，然后就是到了一个更上一个台阶的一个阶段。 对对对，啊，高手如云的。 高手如云啊，然后就越发这个时候觉得自己就是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大家学习工作也会有这种状态，可能有的时候我会看书，我会一直在不断的学习的过程当中，但是我越学可能觉得自己欠缺的地方越多。 对对对。 啊，会有这样的一个体会。 所以说呢，我经常说，其实要比啊，就是现在我们称之为叫社会上竞争力。竞争力，这个竞争力，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比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要与高手对比。 对。 那与高手对比呢，你才能够更快的进步。其实这个也是一种智慧吧，我觉得也是更多需要这个年轻人需要去学习的地方。你知道吗？在这个过程中，另外呢就是心态特别重要。对，心态呢不要这个什么，哎呀遇到这个就会挫败感啊什么的，其实呢这是一切都是正常的。你只有挫败了，只有低的时候，我经常说蹲下来是为了跳得更高。 对， 所以说呢人呢这一路走过来，我觉得更多的是要有承受的能力，心理的承受力，这个承受力呢你才有激发你的竞争力，激发你的上进心。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呢还是回归到，其实这都是今天回想起来，其实都是在培养塑造自己人的这种性格，或者说是意志的一个过程。所以称之为是一个高级的教育过程。 高级的教育过程。与高人为伍，那就是民间我们可能还有一句这个大家经常说的，就是别跟臭棋篓子下棋，可能越下越臭。 对对对对，一样的道理 啊。 那这个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对您自身然后习武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您比如说啊，可能比如说什么内家拳外家拳我可能都要学，然后包括什么一些兵刃，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我就打一个比方，就是这个时候还是一个全面的系统性的一个习武的过程。 是 啊， 是的，就是我想呢一定会要回归到这个太极上面的话题。所以说呢，你只有武学是一个体系，武学体系呢大的来分呢分为外家拳内家拳。 嗯， 那么外家拳呢比方长拳呀翻子呀等等都属于这个外家拳。 外家拳 很多。然后呢内家拳呢比方代表形意八卦太极 啊。 那么在内家拳里边更多的是把他的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元素，包括哲学思想，融入到了内家拳当中，所以说这个内家拳呢，让人体悟呢是越来越有味道，所以后来呢，我的主项就是太极， 主项就是太极， 对对 啊， 太极， 然后再就是定了这个主项之后，其实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是， 据我了解是两次夺得了全国性的全国比赛的冠军。 对对对。 啊， 对， 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就真的好比是一员大将，过五关斩六将，然后克服自身的困难，然后就是克服外界的挑战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 啊， 其实每次参加赛事也好，是什么也好，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呢，真正的结果真的是不是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既是一个竞争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有时候别人说，哎呀，会不会你觉得太那个虚的？我说，其实真的不是。你如果付出了很多的时候，在这个平台上去进行比较的时候，你其实，在那个时候的心态已经放下了。 对， 真的是已经放下了。就是说，并不是说我们说的很虚的东西。因为这个心路历程只有自己知道，那结果是怎么样其实心中也是有数的。所以说呢，对于真正的结果来讲，我到今天为止我没有去向别人很去说啊怎么怎么地啊，其实我觉得都是自然而然的东西吧。 对，已经到了一种我去享受比赛，去享受武术的， 对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这个解释我觉得特别的准确。其实生活当中很多东西经历非常的重要，过程非常重要，但是结果呢，真正的你只要付出了一定会有付出的结果。 对， 那么但是呢这个结果对于你真正来回过头来看的事儿其实不是特别重要，重要是这个过程。所以我也是分享给这种咱们的青年朋友们，其实这一点的话，真正的用心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再回过来看这个过程比你的结果也许更加回味无穷。 没错，没错，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一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就比如您从事的这武术运动也好，或者是其他项目的一些专业的运动员也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不能避免的，就是他们的这个伤病。 哎，对对对 啊，你比如说遇到伤病的时候，就这个时候运动员真的是有心无力，没有办法，我只能等待我的伤病去慢慢的好转。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我配合这个大夫的治疗，然后调整自己的心态，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类似的情况？您是怎么克服的？ 我相对而言呢还是比较幸运的 啊。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身边的同学啊队友啊真的是每天都在受伤，就受伤的几率非常大。那么竞技呢，尤其是竞技，对这个一旦涉到竞技的这个领域当中呢，往往是要超越自己的， 对， 就是更高更强，是吧？这个是的了，是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就是一定要有科学的训练方法，然后呢同时呢要知道，就比方力量不足他就容易受伤，尤其是小肌肉群。在这个当中呢，相对而言，真的是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也是非常幸运的，我没有什么大的伤病，大的伤病没有。然后也许跟我从事的这个项目是不是也有关联？就是太极拳，你知道吗？太极拳的相对于其他的这种竞技的这种项目来讲的话，这个伤病率还是比较低的， 比较低一些啊。 对对。 对，因为我为什么会提到这个问题？因为就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对于很多的专业的运动员来讲是比较 确实是非常难的一个问题，因为有的时候一次伤病可能就会断送他整个的职业生涯。 是的，是的，很多人就是因为一次伤病呢就断送了他的运动生涯。 没错， 这个是很多很多的 啊。 所以说呢，我还是说自己比较幸运吧，因为从事的项目也比较那个幸运一些。 不，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刘总是，我觉得您的心态掌握的比较好。就像您刚刚说到的，其实过程是最重要的，结果并不是很重要。后来呢，就是您在获得全国的比赛冠军之后，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说是达到了您人生的其中的一个小巅峰。但是后来呢，您又做了一个转型， 是 又决定然后自己靠自己的一份力量，然后去把这个太极拳文化，或者说把太极拳这项事业您想做得更大，或者里面有您更多的一些设想，然后您成立了这个远海太极拳文化有限公司。 对 那个时候您是怎么想的？ 哎呀，这个说起来的话，真的是就是说从事我们武术专业的或者说这个行业的人，我当时一直在思考毕业之后很多的出路其实是比较窄的。 对， 比较窄的。另外呢，我觉得他这个武学也好，是太极也好，他在当下的价值应该是继承传统，推陈出新，符合当下人的需求，所以他这样他才能发挥他的价值。那么在这个领域必须得有人去站出来去创新，去推广，去把什么是太极真正的告诉大家。那么为此呢，我还在对外经营贸易大学又读了书。又读了书之后，然后呢就决定创业。那么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也没有说是按传统的某门某派，是吧，我起了一个名字叫远海太极。那么这个我要把这个项目用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品牌的形式向世人去展示。那么为什么要叫远海这两个字？在此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那么我觉得呢，首先呢，我们整个的太极要求我们就是说行拳走架的时候立身中正，不偏不倚。那么中正是它的核心。那么中正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在人体的正中间有两个穴位，一个叫关元， 一个叫气海。这个我听说过， 是吧？然后呢这么上下一念就是远海。所以说我们希望远海呢作为一个立身中正的，没有门派之见的，向世人推广一个正能量的太极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优秀项目的一个品牌出现。然后同时呢，另一层含义呢，就是我觉得一定要一元复始，百川归海。就是要从小的一点开始做，但是呢要有包容，像大海一样包容的心胸怀。这样子才能够把整个的行业整个的项目推广到全世界。所以说我当时我就起名叫远海。 哎呦，我觉得您这个名字起得真好。 谢谢。当时也做了一些思考吧。就是一个人做一件事，首先要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把这个先想清楚。再回过头来再来从一点开始做。那么说起创业呢，确实是一个心酸的这个历程啊。但是呢还是一样的，跟我前面就跟习武的过程一样，痛并快乐着。因为我觉得我从事的一项首先呢是一个正能量的，是一个符合咱们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么一个一点的这么一个事情。第二方面呢，我觉得优秀的传统文化一定要有一个推广，全新的推广的方式和方法。第三呢，要在技术上面继承传统，推陈出新。适合现代人的需求。 没错。 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很多人哎呀，这个我以为打太极拳的老师应该是一个白胡子 啊。对，通常人们会有那种印象 啊。怎么这么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在干这件事情啊？我说不仅我在干，很多像我一样的人都在干。那首先呢，我觉得这个里边的价值，他说很多人说等我，我说你来习练习练太极，对您的身体什么都会非常好的。然后都会说哎呀，等我退休以后再说吧。然后后来我就反着来了。怎么反着来？我说哎，您平时觉得精力充沛吗？是不是时常的腰酸背疼啊？然后呢时不常呢就是很焦虑， 是吧？他说是啊。我说好，太极拳是你最好的解决方案。哎，他说是吗？啊，那我想试一试。想试一试的过程中就涉及到你的技术了。你的技术呢，如果是你用传统的方式很长，套路很长，包括基本功的训练啊等等，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那么如何的让人更快的来接受它？那么我们就做了系列的创新，让大家简单方便，易学易练有效。我们抓的这几个原则，迅速的让别人能够感受到太极带给他身心的愉悦的过程 啊。 从这个点上，哎，他接受了，他慢慢的，哎，我要深入的去学习，由浅入深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就在我们太极里边就叫水取就深，引进落空 啊。 所以说呢，我们用很多的这样的方式，比方推出来的有 office 太极， office 太极， 办公室人员的，哎，我、这个、 啊，不，办公室太极， 对对。然后很多人腰酸背疼啊，那么好，我们一个简单的几个招式，让你快速的能够感受到太极能够解决你这样的一个身体上的问题。 哦， 一解决，哎，他觉得真的是挺好的，就得到了很多的白领年轻人的喜爱。 哦哦哦、哦，我大概我尝试着理解一下这个办公室太极。你比方说，可能现在大家都会提倡，比如说不要久坐啊，久坐肯定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你比如说我们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呢，大家起来之后这个伸伸懒腰啊，或者伸伸筋骨什么之类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加入我们太极拳的这个无论是招式也好，还是它的精华的精髓也好，我们给他们就是设计这种太极拳的招式套路，然后让他们去习练，然后能够快速的让他们感受到，就最起码的，我刚才还迷迷糊糊的，然后我练过咱们的招式之后，我现在神清气爽，就感觉浑身通畅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对, 对 啊，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所以说呢，我们就是用了，就是站在了不同人群对太极拳的，就是说对健康的需求的这个点，但是元素都是太极拳。那么太极拳里边呢，就是我们把传统太极拳里边的一些，刚才你说了一些比较适合或者说快速解决它的这种痛点的这些招式串联起来，导气令和，引体令柔，然后呢只需要你每天这攻坚的十分钟时间，那么这十分钟完事以后神清气爽，精力充沛，哎，他得到好处的就会深入的去爱上它，就会去传播它，就会去更深入的去学习它，所以说呢，我们都是从这一个小点一个小点的去切入，去让别人去接受它， 对， 去爱上它， 对对对。对，我觉得刘总这个创新特别好。其实现在尤其是我们像我们生活在的北京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生活节奏还是比较快的，压力也比较大，大家真的有的时候可能大家真的有的时候不会想到去太极，可能大家每天嘴里嚷嚷的我去健身房或者我去跑跑步，有的时候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大家坚持不下来。 对对对 啊，如果就是让这种就是快速有效而且易学的这种方式介绍给大家，而且它的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好处和功效可能远胜于比如说每天我跑几公里的步。 是的是的是的 啊。 其实呢，这个说到这个点呢，真的我想在此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很多人说是健身啊，包括是健身房，其实很多人这个体育啊包括健身是一门科学。那么你知道你适合什么样的运动吗？你知道你的运动量多大才能对你身体好吗？其实很多人是很模糊的。 对对对对对， 很模糊的。 对， 另外呢就跟你说节奏比较快，也许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会打乱你的健身计划。 没错。 所以说我们就采取的什么碎片式的时间，比如说我们每次推广的时候都是在别人吃完中午饭，就不管你在公司也好， 那个时候最容易犯困的时候， 对对对、那个时间段，哎，休息一个这个半个小时之后是吧，然后吃完午饭休息半个小时之后，我们马上你再拿出十分钟的时间来伸筋展骨，导气令和一下，马上一下午精神气爽。其实呢这个十分钟它的运动量，包括对你的身体，包括对你的心理都有极其好的作用 啊， 因为你自身马上就能感受得到。 对， 那所以说，而且呢从而呢你喜欢那里以后，你就喜欢研究它，研究太极文化了。 没错。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太极文化的这种智慧的这些东西就侵入到你的身体血液当中，思想当中了。我经常跟别人说，我说这个太极拳其实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

新时代，我们来听青年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把频率啊调到 FM98.2 AM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啊，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如果说你对太极拳感兴趣的话，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刘总刘艳英刘总，然后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太极，太极文化，太极拳。嗯，刚刚在上半个时段已经跟刘总聊了很多，其实有一个我挺感兴趣的一个，就是您提到的，就是为了迎合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啊，为他们做了一些改良，然后让他们能够快速的接受太极，感受到太极能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您比方刚刚说的是叫 office 太极啊，那么除了这些，就是我们的公司还会就是做一些什么样的项目？ 现在呢，就是说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发展吧，我一直在梳理一个问题，还是太极拳在当下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可以体现出来。所以我梳理完之后呢，我发现呢有三个方向、三块吧。就是第一个，我觉得一定是在健康的领域，健康的领域，因为现在的人呢，是因为我们的环境的原因啊，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节奏的原因比较快嘛，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种不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吧，特别多。 对， 那么在这个里边呢，太极到底它能够发挥出来它的什么样的作用，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刚才你说的 office 太极只是我们针对年轻人的一个方向，那么同时呢，我们又推出来了深筋展骨太极拳，专门针对我们脊柱的。我们有降压太极， 降压太极， 我们称之为叫功法，降压太极功法。那么这种功法呢，就是针对我们的这种慢性病的。那么在这个里边，我觉得它能够，太极拳它能够服务于更多的人，这是一个方向。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刚才说的德育教育。德育教育，我一直在回想我从小一路走过来，我在上半段的时候一说，我说武术的修习是一个高级的教育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应该在这个时代应该把他这一点也要放大。所以说呢，我们又推出来的太极操，少儿太极操 啊、少儿太极操， 对，我们已经在好几个北京的好几个学校在推广了、然后呢小朋友也非常的喜欢。那么在这个里边呢，我们也是继承传统推陈出新的，比如说我们把太极拳里边的八种核心的方法，棚捋挤按踩裂肘靠，哎，给它提炼出来，编了八节操。那么每一节操里边，我们都是以这个快速的，像做操一样快速的动作给它完成的。那么这个里边的最主要的核心呢是什么？以拳明理，有理修德。用拳法的这个动作，为什么叫棚啊？棚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就给它讲，是吧？因为它要记动作，是吧？非常的简单，虽然非常简单动作，小朋友也要记起来。哎，他通过拳法来明白，哦，原来这个，比如说这个，跟人交往要谦逊，是吧？但是呢，你自己必须要强大，是吧？比如说见了老师，是吧？要尊师，是吧？尊敬老师，爱护同学，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个强者，是吧？慢慢，我们把武德教育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都给它渗透进去了。同时呢，我们呢又为了体现太极的这么一个特点，我们每两节操还有一个抱球，啪往那一站，抱球的桩，大家一看，哦，这是太极桩，是吧？那么这个桩功的过程当中，也是我们又加入了中国少年说的口号，小朋友一喊少年强则国强，然后第三节一二三四，哎呀，小朋友那个场面非常的，这看起来非常的这个 非常震撼， 对，所以说呢，也得到了很多家长呀小朋友的喜爱，所以说呢，我们不断的在做一件事情，其实就在把太极，其实我们核心没有变，我一直在说的一句话就是继承传统，那么在核心的这个传统的里边，我们把每一个点给拉出来，放到别人容易接受的一个群体当中，从这个点上让他慢慢再去了解整个太极的文化。就是刚才 就是也提到了，就是我相信很多人说啊，太极拳好像就是慢慢悠悠的一个行拳走架、行云流水般的这么一个项目，其实呢不然， 它能够四两拨千斤的， 可以四两拨千斤，都是方法论 啊。 那么就是说太极拳呢，它最主要是什么，其实也是从三个角度不同来解释太极。首先呢，我觉得太极拳是提高生命质量的不二法门。 提高生命质量， 对，提高生命质量，为什么呢？这个是在健康领域它能发挥出来它极大的这种功能和功效。为什么太极拳在国外受到那么多人的喜爱？一定是在这个上边它有极其的优势。那么生命质量是建立在什么？生命质量是建立在你的健康的基础之上。 对， 那说的更加准确一点，应该是身心健康的基础之上。所以我们经常说太极拳是这个内外兼修。 哦，对， 行拳走架会对你的心理也会有所影响。 对对对对，没错。 所以说内外兼修，说身心健康才是你保证你生命质量的一个根基。 对对对，其实其实聊到这儿的话，可能就是现在尤其是还是我们以这个在生活在大都市的朋友们来举例，有的时候可能压力大，身体疲惫，这些可能都是有办法去消除的，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心里有压力去焦虑的时候，我又不愿意倾诉，然后我甚至有的时候我真的焦虑了，我抑郁了啊，或者说碍于面子，碍于某种情况，我还不愿意去说。往往这个时候，大家心理上的健康也会是一个，我觉得挺大的一个问题。 对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也观察很久，我发现很多人呢，其实呢，都是在于一个点上，或者一件事情上，非常微小的一个事情上，就想不开啊， 钻牛角尖儿。 哎，对对对，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长期的压抑啊，就会出现心理上面的这个疾病吧，我称之为叫疾病。那么太极，那么通过你的这种练习啊，首先呢，你就会把自己的心放大了，因为太极是什么？是一个无边无际的过程。就是我们经常说行拳走架要进入太极态，你把自己的身体放大，思想放大了。之潜移默化的会有影响的。 这个您刚才叫什么？叫太极态是吧？ 对对，太极的状态嘛。 啊，太极态啊， 太极态当中。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呢，无非呢就是引导一个什么？就是我们人其实，在整个的宇宙当中，尘埃都不如。 对。 所以你那事 非常渺小， 就不是事儿了，是吧？但是呢，他这个需要你不是说你说哎呀你想开一点啊什么的，反而别人接受不了。 对对，有的时候这种 方法的， 对，有的时候这种这个苍白的这个就劝告或者说这个 没有用， 没有太大的作用， 作用起不了特别大。那怎么办呢？他一定要有方法。有方法是什么？通过肢体的伸展，通过潜移默化的练习，还是这样子影响到你的心理上去了。那个这个时候呢，你的心胸，你的这个回过头来再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哎呀，就是真的是微不足道。 你 知道吧？ 没错。 所以说我觉得太极拳内外兼修，是一个，对，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人非常的就是因为压力大呀，各个神经系统会有问题嘛。神经系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让你全身心的入境。短短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修整的过程。 是，您比如说，是不是？比如说，这个进入到太极态那种，就是一种放空的状态。 哎，对对对， 啊， 基本上就是大家理解的就是放空的，就是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这种行拳走架当中了，或者说你和用我们说天人合一嘛。哎，就到这种境界当中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你身体的各种机能都是非常好的。 那 所以我们讲究太极拳讲究刚柔并济嘛。我们有时候讲松弛有度。 对， 松弛有度。 就 是我们每天都很紧张，思想上紧张，身体上紧张，是吧？我们无法有一个方式能够让它在真正的去放松下来。有些人说，哎，那我这个去喝喝酒啊，唱唱歌呀，什么也是放松。 就是那可能是 有些时候 一时的麻痹和刺激。 对，也许不是真正的放松。 对， 真正的放松一定是在自己 自己的时候，就是说自己能够进入到入乎其内，我们讲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嘛， 嗯， 就真正往内心去找，放空自己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其他运动达不到的。 嗯，没错， 我经常说太极拳是提高生命质量的不二法门。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从比如说我们从生下来之后啊，稍微懂点事儿，我们会走之后，然后我觉得它是贯穿于人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 哎，对对对 啊，就是因为我们人这一辈子它就是需要张弛有度的。 是的是的 啊， 是的， 所以就是在各个阶段都能够大家如果学习的话都能够给大家非常好的帮助。 对对对，所以说 那您说您继续。 是的，所以说呢太极拳呢并不是又回到了老年人的专属。 没错没错没错，嗯，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能够体会我们博大的文化和传统。 对对，这个呢，就是我想第二点说的，太极拳呢，它是在动态当中寻求平衡的一种智慧。 嗯。 那么这么回想起来，还是联系到我们的这项传统运动当中，太极拳当中，在你行拳走架当中，一直在寻求的是阴阳的转化， 嗯， 平衡。那么这种平衡是在动态当中呢，那么世间上的万事万物也都是在动的。 没错， 不是静止的。 是， 那么其实呢，我们是通过身体的体悟让你去掌握这种方法来服务于你的生活工作和事业。 对， 那么我们处理事情是吧，要讲究平衡。 对， 要讲究和谐，社会要讲究和谐。 对， 是吧，环境要讲究平衡，是吧，然后呢不管任何的这种事物吧，都跟这两个字是分不开的。 嗯， 那么你如何的去游刃有余的去，就是说去处理你身边的这些事情， 嗯， 那么这就需要平衡的艺术。 嗯， 平衡的艺术。 嗯， 那么在这个行拳走架当中，最主要是让你体会如何的该刚则刚，该柔则柔。 嗯， 太刚则折，太柔极必废。 嗯嗯， 柔它柔的狠了也不行，刚的狠了也不行。 嗯， 所以需要刚柔并济的不断的在转化当中。那么这个转化的当中是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追求平衡的过程。 嗯，哎，我觉得可能很多慢慢的我们朋友们长大要比如说面对啊家庭和工作啊， 对， 这对矛盾生活平衡的时候。 对 对 如果大家学习太极的话，它里边可能会给你很好的一个启发。 对对对，肯定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和帮助。 对，那其实就是如果目前我们更多的听友和朋友们，如果今天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现在还是八万多人，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应该也会有几万人，这么多的听友和网友朋友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话，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只是在北京跟大家开设了这样的课程， 嗯， 是吗？ 我们目前呢不仅仅是在北京，像我们武汉啊、 嗯、 长沙呀、啊、香港都有我们的分支机构。 哦， 然后呢我们也汇聚了很多我们这个行业里边的一些，就是说年轻的这些有志向的人士来一起来推动这个事情。 嗯， 所以说我们分了不同的个点，那么在每一个点上我们呢就是理念是相同的。 嗯， 这个推广方式是一样的。 嗯 嗯 这个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那两点，一个是在素质教育当中，从小朋友上边， 嗯， 如何的让大家通过我们传统的这项运动， 嗯嗯， 能够这个真正的对他今后的人生有所帮助。 嗯， 那么在这个里边呢，我们也是站在小朋友的角度， 嗯， 年轻家长的角度，也是推陈出新的。 嗯，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体能的训练方式融汇进来，寓教寓乐。 嗯， 然后呢把这个传统的武术武学的部分提炼了出来。 嗯， 我们把这个对抗的部分，这当然是在非常安全的情况下的对抗的部分，因为人的天性嘛，小朋友的天性喜欢动， 嗯， 融入了进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教学方式。 嗯 然后这样子的话一经推出的话，小朋友也是非常喜爱。 嗯， 那他从中呢也是在感受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嗯， 那 对， 所以说呢，我们用这种方式，然后从小朋友的角度啊，从健康的角度，不断的在探索，当然了，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以前别人也许没有做或者做的不够深的，对这个事情不够有过多的思考的，所以说呢，也会有不理解啊，别人对我们的不理解，有阻力啊什么的，我觉得，为什么我们勇敢的这个整个团队在往前的走？我经常跟大家说，我们做的是一件，俗话说利国利民的事情，是一个正能量的事情。 没错， 我说前面即使有再多的这个阻碍，我相信这个等我们以后大家都认可的时候，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说，不是说是非常那个什么的事情，就是你觉得很渺小了。现在的这种困难对以后来说都是非常渺小了。所以说呢，我们的团队呢还是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团结，非常的这个一直在往前推广的。 对，然后聊到这儿的话，我有一个个人的思考，想跟刘总也一起来探讨一下啊，就是因为，您刚刚提到了这个寓教于乐啊，我们就比如说拿青少年啊，年龄小一点的这个朋友们来讲，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可能除了我们身体力行的，我们去给他们去推广，给他们去宣讲啊，包括通过一些资料，然后让他们能够了解到太极拳，然后参与到我们专门为他们设计的这个体系和课程当中。其实我觉得现在国家也在大力的提倡发展文化产业，尤其是北京又是我们的这个文化之都。我不知道刘总有没有这样的打算啊？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是不是从我们的周边，或者说哪怕我们打造一个太极拳的 IP， 通过比如说动画呀，或者说影视剧作品，然后通过这一方面能够更好的去来推广宣传我们的太极文化啊，甚至通过这种形式，比如说让更多的国外的朋友们，那比如说可能就最典型的一个 IP， 那是我们的这个齐天大圣啊，提到这个可能都知道，那可能比如说我们在原来看过的电影当中有这个张三丰的这个形象，可能也会是一个太极大师。那么近些年我感觉在这类题材上好像影视剧作品包括动画作品可能偏少。 是是是啊，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那么同时呢，也有一些公司来找过我们，跟我们想合作，包括要推出的这些动画片呀，包括AR 技术上运用寓教于乐的这种游戏呀，等等。那么我一直在做思考，就是现在呢，最起码有一些非常知名的小朋友心目当中的那些公仔啊、玩偶啊，那些形象的这些持有者来找过我们。然后呢，我们说功夫系列，然后呢，要也许未来能够授权给我们。我们通过这样的小朋友容易接受的，比方说看到了小飞象啊，或者什么的在打功夫，哎，他 就会 很自然的吸引他过去。 没错。 然后呢，同时呢，我们又有 AR 那个 AR 的技术，小朋友还能互动。 没错，没错。 是我们从这些小朋友当下的这种科技也好，这种时代的需求也好，我们呢都是愿意接受，而且呢都是在不断的探索的。如果是刚才你没有问我，我觉得我还没有去深入的去说这一块。但是呢，既然说到了，我们其实也一直在探索当中了， 在探索当中。 我觉得在不久的将来，马上会有一个全新的一个功夫系列的这个公仔的这种形象会呈现给小朋友面前。那么通过他们心目当中的这些公仔明星来带入到他们进入到功夫的世界 啊， 进入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当中。 没错没错没错， 是的是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对对，非常有意义，而且特别有意思，就是它以后可能对特别好玩，而且就是带来的这种宣传效果，了解我们的太极文化啊，它会我觉得起到非常一个好的促进作用。 是的，是的，是的。 那这个小公仔现在，我不知道刘总现在他有没有名字，比如说什么叫个小远海呀、叫个什么名字？ 没有。刚开始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呢，首先呢，它本身必须得，他是小朋友当心目当中本身就是明星的这么一个形象出来，就是已有的 哦，已有的， 对，已有的，然后呢，让他来进行功夫系列，就是说打太极拳呀、做那个中国的功夫啊， 太极熊猫， 对，另外呢，就是在这个里边就会有新的，这个比方说太极公仔。就会掺杂到里边，这样他们更加容易的接受，啊， 所以说呢，这个也许就是方法论吧。 以后也会做这些方面的一个尝试啊。 是的。 那其实说到今天说到这么多，我们的节目现在也已经进入了尾声。我想，因为一开始节目的时候我就提到啊，然后刘总自己也说，真的一辈子可能和太极结下不解之缘，这都是我毕生将会从事的事业。 是。 那您以后，比如说我们的远海太极，或者说我们的太极文化，您有一个什么大的构想，或者说那是我在这个世界上那是我的梦想？ 其实呢，我觉得我的梦想也是每一个中华民族的人的一个梦想。我希望呢，太极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图腾，文化图腾，然后能够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享受我们中华民族留下来的智慧财富和我们的这种传统的文化的财富。那共享，这个是我想的，是我自知追求的一个目标吧。 好，谢谢刘总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让我们对太极的文化啊，太极拳或者说这项运动都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啊。它不会像我们这个传统的印象当中可能是老年人特有的一项运动啊，真的是我们办公室里的我们的白领一族，我们完全可以参与进来，而且对你的身心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好的，感谢刘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然后也祝愿刘总的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然后在推广我们的太极文化上，然后一步一步的坚定的走下去，然后也在此呢也呼吁一下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真的可以加入到太极拳， 大家练起来， 对，加入到我们的太极拳文化的学习和推广的过程当中。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54，大家不要走开，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接下来是职场有高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 谈什么理想，那是我们的美梦，梦醒后还是依然奔波在风雨的街头，有时候想哭就把泪